暖色阳光照耀着脸，脚步清洁，远处你凝望着蓝色的天层，送给我的青色书签已经夹在了书包里面，四月的花飘满春天，穿过小巷去装谁的脸，那正是花瓣的优先，想起我记忆在窗前。